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四十回，自从阴差阳错破了柳莲儿的身子之后，齐清城恍惚了好几日，他生恐在母亲或红霄那里再碰到他，到那时徒生尴尬，因此连日坐在书房攻读课业。母亲使丫鬟请了好几次，他都找借口推脱，不肯露面。直到祖母六十大寿时，身为嫡孙实在推不过，他这才携着早就备好的寿礼往后院赴宴。齐国侯府宴请的宾客甚多，因着结了亲需要避嫌，谢之真并未到访，而是浅弟弟送了幅亲手绘制的八仙庆寿图，画工精妙绝伦，字迹工整秀丽。谢之方有心为姐姐长脸，又自作主张添了个黄金为枝、白玉为桃的富贵盆景，其做工美轮美奂，价值近万两银子。齐太夫人见谢之方识礼数、懂规矩，这两样礼物又十分拿得出手，便笑眯眯地赏了他一套南边官员进上来的虎笔，当即命下人们将这幅画挂在女客们用饭的厅堂里，盆景则直接摆在手边的案桌上。刚一进门，冷不防撞见内地，齐清城脸上讪讪的，硬着头皮和祖母母亲说了几句吉祥话，暗地里打量屏风，猜测后面的女眷中柳莲儿坐在何处，又是否将她做过的错事说与旁人听，难免又慌又怕，一颗心犹如煎在火上。谢之方见他眼神躲闪，再想到安插到齐国侯府的眼线所说，两位通房仍旧好端端留在府里，知道他犯了怜香惜玉的毛病，心里越加不喜。他是个无法无天的人，见齐清城并无攀谈解释之意，更替姐姐不值，也就不耐烦做那些胸有地宫的假把式，寻了个由头出来，甩袖便走。齐清城神情犹疑，并未追出去，反倒是站在母亲身边，听母亲与祖母说些家中琐事。 太子殿下那边每个正经的长辈操持，年轻人面嫩，不好说什么，陛下又绝口不提婚事，眼看着元娘年纪大了，咱们是不是也该迂回地催上一催？ 齐大夫人提起齐家大小姐的婚事，征询太夫人意见，齐太夫人微微点头道， 你跟华儿提一提，叫他请几位御史递到折子上去，皇嗣乃故国之本，元娘早点嫁过去，开枝散叶，于国于民都是好事儿。 母凭子贵，只有早日诞下嫡子，他这太子妃的位置才能坐稳，齐家才可保长盛不衰。大夫人躬声应下，又提起柳莲儿。 最近不知怎么的，莲儿身子不大爽利，连着在床上躺了好些日子，郎中开了药服下去，也总不见起色。我心疼他年幼失孤，想请何太医亲自诊一诊脉，又担心余了礼钱，特请母亲垂怜。 太夫人心情和顺，不以为意地允了。听说柳莲儿生了病，而母亲对他们之间的事一无所觉，显然是他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错估了柳莲儿的纯善和对他的绵绵情意。齐清城心中的慌乱不免转为愧疚，回到书房中坐立难安，晚间趁着府中忙乱，提着灯笼悄悄过去探他。柳莲儿的偏院里四下布置得颇为雅致，却冷冷清清，很有些幽寂。他轻轻推开门，丫鬟们许是出去看烟花凑热闹了，都不在房里伺候。床上躺着个病恹恹的美人，不施脂粉，紧蹙峨眉，一双皓腕搭在薄背上，风流袅娜，显得楚楚可怜。齐清城起了怜惜之心，走到床边轻声唤她的名字。柳莲儿悠悠醒转， 开始还没认出他来，用帕子遮了朱唇，咳嗽了两声道： 小谭，我口渴的厉害，替我倒盏茶吧。 齐倾城从桌上倒了盏凉透了的冷茶，见柳莲儿体软无力，便坐在床头将她扶起，亲自喂到她唇边。柳莲儿小口啜饮着，回过头来看见是他，大惊失色： 表哥，你怎么来了这里？ 听说你病了，我来看看你。 柳莲儿闻言低头垂泪： 奴不过一条贱命，要死的人了，不值当表哥跪不临见地，没得折辱了您的身份。表哥快些走吧，那日的事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，万一这会儿被人看见，有嘴也说不清了。若是坏了表哥的生命，耽误了你的婚事，那才是叫我万死难赎呢。 齐倾城见他一味为自己着想，心里越发难过，安慰道： 我已知道你的心，更知你是一心一意待我，纳妾的话是我轻贱了你，那天夜里强迫于你也是我的不对。 他低头沉默了片刻，语调色然： 我与真娘有婚约在先，两情相悦，再加上两边长辈在这里，因此无法许你正妻之位。可我欠你良多，也知道你这病多半落在我身上，你且说，要我怎么弥补才能略略好一些。 柳莲儿的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般落下，良久方才答道： 表哥能有这个心，奴死也瞑目了，并不求什么。表哥若是心里实在过不去，不如把腰间这玉佩给了我吧，全当留个念想，待过了年，我便求姨母为我寻个清静些的小庙，从此青灯古卷，了此残生。表哥无需为我挂怀，等我去了庙里啊，便每日为表哥和表嫂念经祈福，祝愿你们情投意合，多子多孙，恩爱无限，福寿绵长。 齐倾城心口犹如遭到重击，毫不犹豫地摘下腰间羊脂白玉雕就的龙凤呈祥玉佩，递到柳莲儿手里，柔声道： 你是花一样的年纪，怎么能说这样灰心丧气的话？莲儿，你且等一等，待我想出个两全其美的法子，总不至辜负你就是。 他忽而想起听旁族兄弟们提过的平妻一事，也就是两位主母不分大小平起平坐，也算是个折中的方法。谢之真性情宽仁大度，柳莲儿又温婉动人，二人都不是难相处的性格，或许能够相处融洽，情如姐妹呢。只是长辈那边恐怕不好打发，谢之方更是个刺儿头，此事有些棘手，他一时间还未拿定主意。柳莲儿擦掉眼泪，柔顺答应，将玉佩捧在心口，不胜爱惜的模样。却说谢之方气呼呼地回到谢府，摔花瓶砸茶碗的发了好一通脾气，心里料到此事不谐，齐倾城是个靠不住的绣花枕头，咬了咬牙径直往姐姐的院里去。他狠着心将通房一事说了，问谢之真道： 姐姐，我怕你嫌这事恶心，本打算瞒着你让他悄悄料理了他，谁成想他耳根子竟然软到这地步。姐姐你只说一句，这次你还愿不愿嫁？你若不愿，不自有一万种方法将婚事搅黄，又叫他们讲挑不出咱们半分毛病。 打老鼠难免伤着玉瓶儿，姐姐的名声多多少少也会受些影响。 一想到此劫，谢之方便恨得咬牙切齿，一张俊脸也扭曲得如同鬼煞阎罗。谢之真怔了好半日，低低叹了一口气道，那日你好端端地提起通房，我便隐约猜着此劫了。他又反过来安慰他，姐姐之前说过，期盼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咱们都心知肚明，不过是奢望罢了。齐国侯府显赫如斯，便是走了这两个，等成亲后，后宅里的长辈们还不知道要赐下多少个丫鬟姨娘，我难道能一一拒了不成？得个善妒不能容人的名声有多好听吗？ 那咱们就不嫁给他，我还就不信了，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还找不到一个干干净净只钟爱姐姐的男人。 又耍小孩子脾气。谢之真拍了拍他的手背，声音温柔，定亲时我便仔细忖度过这些，他若待我一心一意，我自然投桃报李，他若有所保留，我便也守着本心，关起门来好好过我的清静日子。走不过匆匆几十年，任他多少莺莺燕燕，总也越不过我去。许多事也不必太过计较，再者这门亲事已是箭在弦上，贸然悔婚对我们谢家来说绝非好事。往好了想，他齐国侯府毕竟树大根深，等我站稳脚跟，对你的前程和婚事都大有注意，咱们也不是全然吃亏，对不对？见姐姐如此看得开，又一心一意为自己着想，倒叫谢之方心头越发的酸涩懊恼，气得用拳头将黄花梨的桌案砸得砰砰作响，几乎要散架。直到最后他还是没有把话说死，撂下一句， 姐姐手里的针线活儿都停下了吧，往后我再不会替那厮捎带什么东西进来。至于这婚事，左右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，且再看吧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